你好，我是盛延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24讲，欢迎回来。在性能篇的前四讲里呢，我们陆续讲解了 Select、Pull、ePull 等几种不同的 IO 多路复用技术，以及非阻塞 IO 模型，为高性能网络编程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那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了解一下历史上有名的 C10K 问题，并借着 C10K 问题系统的梳理一下高性能网络编程的方法论。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摆在计算机工业界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使用最低的成本满足高性能和高并发的需求。这个问题在过去啊，可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用户的人数井喷，如果说之前单机服务的用户数量还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比如说只有上百个用户，那么在互联网逐渐普及的情况下，服务于成千上万个用户，那将是非常普遍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还按照之前单机的玩法，成本就将超过人们的想象，只有超级有钱的大玩家才可以继续下去。于是啊， C10K 问题应运而生。 C10K 问题是这样的，如何在一台物理机器上同时服务一万个用户，这里 C 表示并发， 10K 等于1万。得益于操作系统编程语言的发展，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普通用户使用 Java Native 等框架或者库，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写出支持并发超过1万的服务器端程序，甚至于经过优化之后可以达到10万乃至100万的并发。但在20年前，突破 C10K 问题可费了不少的心思，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C10K 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操作系统问题，要在一台主机上同时支持1万个连接意味着什么呢？需要考虑哪些方面呢？首先，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每个客户连接都代表一个文件描述符，一旦文件描述符不够用了，新的连接就会被放弃，产生错误。在 Linux 下，单个进程打开的文件聚丙数是有限制的，没有经过修改的值一般都是1024，这意味着最多可以服务的连接数上限只能是1024。不过啊，我们可以对这个值进行修改，比如用 root 权限修改，使得系统可用支持1万个描述符上限。每个 TCP 连接占用的资源可不止一个连接套接字这么简单。那在前面的章节当中，我们多少接触到了类似发送缓冲区、接收缓冲区这些概念。每个 TCP 连接都需要占用一定的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我在文稿里忘了一段 shell 代码，分别显示了在 Linux 4.4.0 下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的值，这三个值分别表示了最小分配值、默认分配值和最大分配值。当然了，我们的应用程序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缓冲区来进行数据的收发。为了方便，我们假设每个连接需要 128K 的缓冲区，那么1万个连接就需要大约 1.2G 的应用层缓冲。这样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支持1万个并发连接，内存并不是一个巨大的瓶颈。假设1万个连接，每个连接每秒传输大约 1KB 的数据，那么带宽需要80兆 BPS， 这在今天的动辄万兆网卡的时代简直小菜一碟。通过前面我们对操作系统层面的资源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系统资源层面 C10K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能解决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知道在网络编程当中，涉及到频繁的用户态、内核态数据拷贝，设计不够好的程序可能在低并发的情况下工作良好，一旦到了高并发情形，其性能可能呈现出指数级别的损失。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没有考虑好 C10K 问题，一个基于 Select 的经典程序可能在一台服务器上可以很好处理1000的并发用户，但是在性能两倍的服务器上却往往并不能很好的处理2000的并发用户。要想解决 C10K 问题，就需要从两个层面上统筹考虑。第一个层面，应用程序如何和操作系统配合，感知 IO 事件发生，并调度处理在上万个套接字上的 IO 操作。前面讲过的阻塞 IO、非阻塞 IO 讨论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应用程序如何分配进程、线程资源来服务上万个连接，这在接下来会详细讨论。这两个层面的组合就形成了解决 C10K 问题的几种解法方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是阻塞 IO 加进程，这种方式最为简单直接，每个连接通过 fork 派生一个子进程进行处理， 因为一个独立的子进程负责处理了该连接所有的 IO， 所以即便是阻塞 IO， 多个连接之间也不会互相影响。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是效率不高，扩展性差，资源占用率高。文稿当中有一段伪代码，它描述了使用阻塞 IO 为每个连接 fork 一个进程的做法。虽然这个方式比较传统，但是可以很好的帮我们理解父子进程、僵尸进程等等。我们将在下一讲当中详细讲一下如何使用这个技术设计一个服务器端程序。第二种方式是阻塞 IO 加线程。进程模型占用的资源太大，那幸运的是还有一种轻量级的资源模型，这就是线程。通过为每个连接调用 pthread create 创建一个单独的线程，也可以达到上面使用进程的效果。因为线程的创建是比较消耗资源的，况且不是每个连接在每个时刻都需要服务，因此我们可以预先通过创建一个线程池，并在多个连接当中复用线程池来获得某种效率上的提升。我将在第26讲当中详细讲解这部分内容。那第三种方式是非阻塞 IO 加 readiness notification 加单信程。应用程序其实可以采取轮询的方式来对保存的套接字集合进行挨个询问，从而找出需要进行 IO 处理的套接字，像文稿当中给出的伪码一样。其中 is readable 和 is writable 可以通过对套接字调用 read 或 write 操作来判断。但这个方法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 FD set 有一万个之多，每次循环判断都会消耗大量的 CPU 时间，而且极有可能在一个循环之内没有任何一个套接字准备好可读或者可写。那既然这样， CPU 的消耗太大，那么干脆让操作系统来告诉我们哪个套接字可以读，哪个套接字可以写。在这个结果发生之前，我们把 CPU 的控制权交出去，让操作系统来把宝贵的 CPU 时间调度给那些需要的进程。这就是 Select Pull 这样的 IO 分发技术。27讲当中我将会讨论这样的技术实现，但是这样的方法需要每次 dispatch 之后对所有注册的套接字进行逐个排查，效率并不是最高的。如果 dispatch 调用返回之后只提供有 IO 事件或者 IO 变化的套接字，这样排查的效率不就高很多了吗？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EPO 设计。 Linux 是互联网的基石， EPO 也就成为了解决 C10K 问题的钥匙。第四种方式是非阻塞 IO 加 readiness notification 加多线程。前面的做法是所有的 IO 事件都在一个线程里分发，如果我们把线程引入进来，可以利用现代 CPU 多核的能力，让每个核都可以作为一个 IO 分发器进行 IO 事件的分发，这就是所谓的主从 reactor 模式。基于 EPO PO select 的 IO 事件分发器可以叫做 reactor，也可以叫做事件驱动或者事件轮询。我们有把基于 select pull 的所谓 level triggered 通知机制和基于 epo 的 edge triggered 通知机制分开，我觉得这只是 reactor 机制的实现高效性问题，而不是编程模式的巨大区别。从27讲开始，我们就会引入 reactor 模式，并使用一个自己编写的简单 reactor 框架来逐渐掌握它。最后一种方式是异步 IO 加多线程。异步非阻塞 IO 模型是一种更为高效的方式，当调用结束之后请求立即返回，由操作系统后台完成对应的操作，当最终操作完成就会产生一个信号或者执行一个回调函数来完成 IO 处理。这就涉及到了 Linux 下的 AIO 机制，我们在第30讲对 Linux 下的 AIO 机制进行简单的讨论。支持单机一万并发的问题被称为 C10K 问题，为了解决 C10K 问题需要重点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和操作系统配合感知 IO 事件的发生，如何分配和使用进程线程资源来服务上万个连接。基于这些组合产生了一些通用的解决方法，在 Linux 下解决高性能问题的利器是非阻塞 IO 加上 EPO 机制，再利用多线程能力。那最后给大家布置两道思考题。第一道，查询一下资料，看看著名的 Native 网络编程库用的是哪一种 C10K 解决方法呢？第二道，现在大家又把眼光放到了更有挑战性的 C10M 问题，即单机处理千万级并发，你认为能实现吗？挑战和瓶颈又在哪里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我 我会和你一起交流，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